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音乐加块糖，因为生活不止五味，所以要有音乐来调配。这是音乐加块糖啊，这个送歌节目的第五期了，也意味着今天到了周五的时间。怎么样，大家的心情是觉得跃跃欲试，即将要过一个周末的那种放飞呢，还是觉得怎么还没有到周末？不管怎么样，今天你的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你只需要告诉我今天的你最适合什么样的口味来诠释，或者呢也可以告诉我你想把什么口味的送给谁。比如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我们的这个口味清单里面有一个锅包肉啊，锅包肉就是一位朋友啊夏花点播的，他说要一个锅包肉口味的。稍安勿躁，等一等啊，一会儿再上硬菜。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当然如果你是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话呢，也欢迎你进入我们的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我们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想查收今天的口味清单的话呢，我刚刚在第一首歌的间歇已经把口味清单发布上来了，大家往上滑一滑就可以看到。那如果假如说要是你来的有点晚呢，也可以关注微博一块杰克糖，在上面找到我每天上午九点钟会发布的口味清单。月二月单纯说，哎呀，要是那个碎花裙摆的小姐姐是我心爱的人，那得多后面有几个表情省略号哈。可以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任何你想想象的人啊。欢迎欢乐咖啡时光，还有悠闲自得西哥，老头子舍得小沈 Berry 啊，等等等等。如果还没有点到名字的，还有啊，还有燕林姐，大家上午好。下一首歌，如果你们看到歌单的话可以对照一下，是不是你们想象当中的那种风起云涌。风起云涌是什么味道？我本来想说暴风雪或者暴风圈好像都不够，就是有风有云，风云变幻。 想起那天原来是无雨无风，当你抬头看着天说你想飞，晴朗天气突然刮龙卷风，一刹那全世界都在改变，回忆起我们俩快乐的从前，像一场梦。我的爱，你是片云，全新的自己，海阔天空，无拘无束新世界。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冻得像冰霜，背过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蓝天。追求相爱的不能算错，我亲爱的，我的爱，你是片云，不要害怕，去寻找全新的自己，爱过天空。也许你就要遇到雷雨闪电的暴风圈，也许就要遇到乌云密布灰色阴天， 下雪天，停下脚步想想我，也许你就要遇到泪流不止的风沙天，也许以后天气预报不会再有晴天，也许到最后终点是满天。如果你是雨， 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大家已经纷纷留言点歌了，刚才还有没有看到的朋友们，我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杰克糖，欢迎大橘，欢迎天马行空马到成功，欢迎秋风秋雨，还有半夏微凉，刚刚还有牙疼儿，还有小猛虎，还有嘟嘟，还有没有叫到的吗？没关系啊，我其实都通通看在眼里了。还有大家如果留下你们的留言，比如说今天的心情适合什么样的口味，或者想把什么口味送给什么人，我也都会看到的。比如老 K 说今天鹅卵石看着不错，可以下酒，您这个牙口不错，口味也挺重，我同意。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那烟熏鱼再小酌一杯吧。还有大橘选择的蛇皮口袋，我觉得喜欢这样，因为远行就需要这样的糖。诶，说到远行啊，下面一首歌我觉得有一种身未动心已远的感觉，就可以先踮起脚尖。踮起脚尖让你想到了什么呢？当然是芭蕾舞教室。怎么样，听着这样的旋律和音符，是不是已经跳动了起来？在一个芭蕾舞教室当中，四面的大镜子映出了自己，有一点好奇，有一点小心翼翼。 踮着脚尖，好奇窗外的世界，够不着书柜上想看的诗篇。他踮着脚尖，偷着妈妈的高跟鞋，自然他离天空再近一点。他踮着脚尖，偷听大人半夜不睡悄悄话，说什么呢？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踮着脚想拥抱脚尖，偷看弹吉他的男孩一眼，发现天空布满玫瑰。他踮着脚尖，想摘下夜半树梢的星星，许愿送给喜欢的你。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想拥抱整个宇宙。 toes,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踮着脚让眼泪飞向天空，飞向宇宙。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tippy tippy toes， 所有的第一次，快乐的心酸着，要记得踮起脚尖，跳舞转圈圈。 来自许哲佩的 Tippy Toes， 希望大家的梦想都是那种一踮起脚尖就可以够得到的高度。哎，怎么回事？来了，许哲佩的 Tippy Toes。 刚刚很多人点了这个芭蕾舞教室哈，比如说舍得说想听芭蕾舞教室，假如我的腿直一定会学的。还有雪孩子说，女儿学芭蕾快一年啦，所以我打算选这个芭蕾舞教室。还有欢乐咖啡时光，我好奇芭蕾舞教室是什么样的，那就点它吧。怎么样，刚刚那首歌有没有芭蕾舞教室的味道呢？啊，我记得以前好像有一个香，现在应该也有一个香水的牌子，就特别有趣。它呢，不是说那种具体的，比如说什么麝香味儿啊、肉桂味儿啊、甜菊味儿啊，它会用一些场景来去命名它的味道，就类似于电影院什么味儿。哎，电影院呢，就是爆米花的味道和人头攒动的味道。那芭蕾舞教室又是什么呢？我脑海当中的芭蕾舞教室应该是有白纱帘啊，然后呢，阳光倾斜下来，还有踮着脚尖正在跳舞的小朋友们。啊，当然成人也可以哈，就是什么时候追寻梦想都不算晚，是吧？哎呀，接下来的歌是大家今天好像最期待的，我发现只要有蔡明儿基本上就是万众瞩目的那一种。当然也是因为这首歌呢也是生如夏花，在微博当中昨天的时候就已经点好了的。是因为他的同事最近做了一个小手术，然后正在恢复当中，希望他一切顺利，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锅包肉了，所以就想点这首锅包肉的糖果送给他。下面的歌，哎，就是锅包肉口味的歌。其实本来这首歌我把它起名字是像那种小鱼吐泡泡那种感觉，也有那种一圈一圈的，但我就想就像鱼需要水一样，肉也需要锅。锅包肉和水包着鱼可能是一样的效果。我是一只鱼，这是来自落日飞车的版本，就让你慢慢的消融消融消融消融在音乐里吧。这里是音乐加块糖。

才听了一半就悲伤起来，每一句里的感慨都是现在。作曲家这一生花了一生最平凡的歌，作曲家 都是个节拍吗？伴着这样的节拍，感觉就拿着蛇皮口袋远行是吗？就是大橘刚才说蛇皮口袋这个我喜欢，远行需要这颗糖哦。怎么样，这颗熟蛇皮口袋的糖果还合你的口味吗？熟皮口袋，感觉刚才自己是有这个趋势啊，想这么说。就今天的歌呢，刚才有人说，哎，感觉听上去有一点像今天的天气一样，有点黏黏的。而这首《作曲家》听上去就洒脱多了，是不是？欢迎一个胖子，欢迎老 K， 还有阿俊，嗯，谢谢刚才 Ben 和小猛虎联合帮我在播歌的时候介绍了一下这个歌名，没错，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作曲家》。其实说实话啊，刚才说到作曲家之后呢，我就把吉他拿到了我的旁边，但是呢我又不是什么作曲家，我只是一个喜欢唱歌的人。但是刚好就接在这个歌的后面啊，想说刚好今天是周五了，周五意味着什么？周五就意味着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我们听个片花，我把吉他架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去郊游怎么样？ 音乐加块糖周末版，手工制造厂。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最初的梦。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2022年每天上午11点，在音乐加块糖， 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 当代诗，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今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相片和他的笑脸。哦，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制作三明治和汉堡包，不上真心话和大冒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等我们老了还能翻看这画面。我想我们可以这样一直往前，就当是留个纪念，一辈子的朋友永远不说再见。 音乐加块糖，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刚刚的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接上下一首鹅卵石，差不多就是一个周末的愿景了。今天都有谁点了鹅卵石这首歌呢？鹅卵石口味的，鹅卵石通常出现在哪儿？波光粼粼的湖水旁边，慵懒的和朋友们喝着所谓的下午茶，这都是通通属于周末的悠闲时光。我们提前先进入一个周末的放松的状态，好好的期待一下，想想这个周末打算怎么过。听这样的编曲也会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先是把这个走路的姿势、走路的声音收录进来，把报纸放在一边，慢慢的、缓缓的来到了湖水前。 细弦的爵士乐，旋律很快乐，很直接。原来属于你天空的伤悲，有些我说的是与非。我们争论季节的差别，冷暖和昼夜。不管谁多细心安慰，难得一次的机会。拥抱清澈的湖水，像是你给的感觉，心甘情 清冷气味，偶尔想 就是全世界。这片天光和湖水，就是你柔软体贴，不知不觉为你沉醉，才不在乎会暧昧。拥抱清澈的湖水，像是你给的感觉，心甘情愿将就是全世界。 不知道收听这首歌的你会不会也跟我有一样的感觉，这未必是真的来到了湖水边，也可能是存在于脑海当中的关于那种清凉的爽快的想象。丫头儿说，感觉是在海边鹅卵石上跳舞的美人鱼，对，也可以是湖边。绿野仙踪说，杰克堂的工作日和周末都在音乐和声啊，热爱可抵全周无休，祝你周末依然甜甜的，谢谢绿野仙踪。三木怎么样，刚刚的鹅卵石还合你的口味吗？这个话要是中间不知道的人突然进来，肯定觉得很奇怪，什么鹅卵石合你的口味吗？这是什么人类啊。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对，没错，在我们这儿收听节目的都是超人，什么口味的糖果都能够品尝。对，因为我们会觉得说音乐也是一种通感，大家一起来同听一首歌。我特别喜欢那天的朋友说那个围炉听歌的感觉，所以我就打算没事就要用用它。对，围炉听歌，一起共振。那么我们的歌呢也是用这种通感的方式来送出的，也就是说每天我们有9加 X 种口味的味道的歌曲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选择今天你们的心情适合什么口味，或者把哪个口味送给谁。我突然想起来哈，鹅卵石这首歌是刚刚的 Ben 送给牙疼儿的，是因为这个牙实在太疼了，用鹅卵石可以起到物极必反的效果吗？或者干脆就割掉了，然后就感觉不到疼痛了，我的天哪。好了，如果你接下来还有三首吧，有一个 X 口味的糖果也可以选哈。这三首糖果你们还可以继续选择。下面一个糖果是刚才，不是刚才，之前悠闲自得天天在说在呼吁想要失忆的糖，但是你选的那首歌呢，你听过了，所以我干脆又想说换一首失忆的糖让你鉴赏一下。这算不算是也是一首现代诗？可以认真的听听歌词。其实以前我也不是一个，说实话不是对歌词特别关注的人，但是因为很多好听的歌的歌词让我留下了脚步，好好的去看一看，去体味一下歌词当中的意境透露着的那种诗意。米店。 三月的烟雨飘摇的南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里，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感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方，你坐在你空空的米店，你一手拿着苹果，一手拿着命运，在寻找你自己的香。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你的舞步划过空空的房间，被时光就变成了烟。爱人，你可看到明天已经来临，码头上停着我们的船，我会洗干净头发，爬上桅杆，撑起我们葡萄枝嫩叶般的家。 窗外的人们匆匆忙忙，把眼光丢在潮湿的路上。便说我觉得这首歌是关于幸福的，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大家的留言，看到此时此刻一起共享着这首歌的你们，我也觉得很幸福。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加快堂。音乐加快堂， 我是杰克糖， 你要什么糖？ 要什么糖？ 下面的歌曲，还有两首，两颗味道。今天有人说今天的歌感觉都挺应景的，谢谢唐老师，谢谢欢乐咖啡时光。这是蓝色迷雾味的。 推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刚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我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甜点。 蓝色迷雾味的怎么样？要穿过蓝色迷雾才能找到方向。对对对，我知道为什么刚才在报幕的时候有一种老师的味道了，不要叫我唐老师，叫唐唐好不好？ 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刚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甜点。 有人说是旅行团吗？有人说不像旅行团，那我揭晓答案，没错，这是来自旅行团的生命市场马拉松。生命市场马拉松，只要你跑得够持久，就一定可以穿梭过这蓝色的迷雾。还有最后一首歌是什么呢？ X 味道的糖果。 Hey there，